我相信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题目，打烂美好的仗，有谁不想打美好的仗呢？没有，是不是？保罗说是真的，我们要打这场美好的仗，打这场美好的仗，在教会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这么多困难的时候，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福音，需要真道。所以为什么我选了打美好的仗，是要什么？要务要传道。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装备我们的真理，我们也要传扬这个真理，这个是非常之重要。虽然都时时听，但是呢是很迫切的，迫切到一地步呢，保罗用很严厉的说话来叮嘱提摩太。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打烂美好的仗，跟着保罗说什么？当跑个路，我已经跑什么？跑尽了。他用这个字我很喜欢，当跑的路，原来我们要跑的这条路啊。虽然在这个翻译里面他不是用跑的路，但我们好像呢、就是、都是走完这条的，就是好像呢赛跑的路这样。所以我就选了奔天路作为我们打美好的仗的第二题，第二个课题，第二个第二堂，特别是选用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至三节。圣经好清楚告诉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摆在前头的路程对基督徒来讲是什么路呢？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天路，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不是走一条绝路、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没盼望了，哎呀都没得救了、啊、都是死梗了、哎、都是没用了等等。不是，我们走天路的时候，这个地上怎样艰难都好，我们看到有天上、啊、四面为敌的时候，保罗说我心里却是有主耶稣的宝贝，因为他看的是天。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看天路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走完这条路、啊、特别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是不是？如果没有看过呢，摆图书馆摆一本借来看一看，好不好？它里面就讲到很多基督徒面对很多困难，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试炼，很多的挑战，很多甚至的攻击，但是呢他一一的来对靠主，他能够可以呢打胜这场美好的仗，跑完这条人生的路。所以呢基督徒我们要怎样？要奔天路。因为今天的基督徒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呢是不是奔天路的，是什么、啊、是压下压下的，是半条命这样的，是呢真的好像很凄凉，很多重担 拖住我们的、啊、所以这条路我们要奔的时候是怎样奔呢、啊、怎样奔呢？啊、哇，个个都说要背十字架，哇，背到个个都好像驼晒背，个个都死下死下咁样。你会不会觉得哇，真系死下死下呢？系咪呢？但系当我哋睇希伯来书嘅时候，佢教导我哋点样奔天路啊？佢奔天路嘅第一点，佢话乜嘢啊？我哋有好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住我哋，就当乜嘢啊？放下各样重担。所以我哋要奔天路，好多时候俾咩阻住我哋啊？就系重担。所以第一奔天路嘅时候，我哋要点啊？放下重担。人生的重担多不多啊？我相信很多，小时候已经读到派到了，是不是？大个读书，读完之后想着哎叹下啦，怎么知出来做事辛不辛苦啊？啊，很多人都告诉我，哎呀、work at home, 在家里工作爽啦，是不是？大部分都告诉我还辛苦过上班，是不是？因为真的啊、你要交账，又要计时，是吧？又要做足，是吧？可能还多过上班，很多时候都告诉我们，是吧、啊、又要面对竞争，被炒的竞争等等，是吧？不容易。好了，人生生活里面真的有很多样东西都要做，是吧？以前不用做的现在都要做、啊、特别你移民了来的时候，那些姐妹们时候说，哎呀，我以前都不用做的，有菲佣便宜，是吧？有印佣，现在什么都要做，是吧？连换油都要做、啊、是吧？哇，真的很艰难、啊、尤其是现在什么，我还要背个 mortgage， 我们叫做，是吧？背到死下死下、啊、难不难啊？梗系难啦，因为而家息咧越嚟越加啊嘛，系咪啊？我仔佢要坚持话我要出去住咁啊，哦，你出去住啦，点样知而家就死咯？佢哎呀，唔知道公唔公道啊！佢因为前边要供加息嘅，我系啊，真系好难啊！你真系供唔掂咪搬翻嚟屋企住咯啊！佢食梗系要撑噶啦，系咪啊？唔知点撑啦，我都啊啊，所以哎呀，好难啊！啊，呢啲物质上嘅重担，我哋冇办法去逃避，但系更难嘅系乜嘢？更难的阻碍我们的天路就是各样心灵的重担。我想请问你有没有心灵的重担？啊，没有的请举手。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看看这个表就知道、啊、 我自己一路写一路写咧，都冇时间讲啦，因为时间限住，今日要讲短啲喎，吓，冇咁长气喎，吓。哇，有边个冇噶呢样啊？你噏落去，忧虑、愁闷、恐惧、慌张、彷徨、失落等等等等等，苦涩、悲观啊，或者不满、控诉，一样都冇嘅，请举手。样样都有啊，请举手。我都举埋啦，啊，我样样都有过，差唔多系咪？哇，原来人生嘅重担就好多啊！呢啲重担就成为我哋嘅乜嘢？成为我哋拖累我哋走天路啊！所以就会有乜嘢？就有所谓压力啦嘛。自己有压力唔紧要，好似呢两嚿石，有石压住自己。但最惨好多时候，我哋压力咧压俾喺人身上，死啦揸埋人哋。唔怪得个鸡咧就叫好惨啊！你同你我同有压力，你知唔知啊？我哋出咗出人气嘅，攞人嚟出气嘅。好多时候咧就令到人受苦嘅，系咪啊？你唔开心咪发埋脾气，系咪？你唔开心冇好倔咁对人，系咪？我哋都系咁样，所以唔怪得呢个世界要乜嘢啊？要减压咯，啱唔啱啊？冇人话唔要减压嘅，你点样减压啊？有啲人话跑步咯 ，good 系好嘅，有帮助嘅，所以我觉得鼓励啲人要做下运动，系咪啊？有啲人就话唔系，我要唱中意唱歌，咁去跳舞，咁啊都系好好嘅，系咪啊？而家啲舞跳下都唔紧要嘅，啊，最紧要咧即系真系正当就得噶啦，系咪啊？所以你用乜嘢方法去减压咧？啊，又或者有啲人话，唉唔掂啊，我中意买嘢食啊，食好多嘢，系咪啊？你系咪咁样咧？啊！前两个礼拜我去美国讲道啊，去睇嗰啲美国人嘅时候，哇！点解个个都咁肥嘅？200磅、300磅啊！真系好在华人教会啊瘦啲啊！你哋好似你哋咁啊啊，好即系好 fit 啦啊！但系有啲人真系唔忍得住啊，食啦食啦，开心啊嘛，系咪啊？啊！有啲人话：哎呀，唔系啊，我都系中意买嘢啊！有啲人咧啊，所谓购物上瘾啊，希望有个快感系嘛，快乐咁啊，系减压系咪啊？或者你可能而家咧打机。啊，或者咧好多好多嘅唱 K 啊等等，我唔知道系嘛，所以呢个压力系要减嘅，尤其是你面对唔好嘅 boss 嘅时候，你点样面对佢咧？啊，有人话诶最好贴佢去幅相喺墙，然之后飞镖射咁射佢啦，咁呢个系咪减压方法？似乎都系，但系唔好行啊，唔好行嘅，因为整烂你啲墙啊，你自己啲墙系咪啊？整整啊变咗弄假成真仲衰添啊！打打啊，蹦墙就打咗咩？但真系翻去打 boss 啊嘛！而家好多人暴力就系咁啫嘛，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哋要知道点样去减压走天路咧，一齐读好冇啊？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应当称重的。原来有一位嘅神，佢天天背负你同埋我嘅重担。咁呢个话，如果我天天有重担，天天可以乜嘢交俾呢位神嘅时候，就天天可以轻省，天天就可以走得快啲咯。呢位神你话旧约啫，嚟到新约嘅时候，边个讲啊？主耶稣话乜嘢？一齐读，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熟嘅圣经，但系要入心，要活到出嚟。就是什么？真的捉紧呢位主耶稣，他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可以乜嘢帮助我们去减去呢啲嘅压力咁多，系咪？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唱呢首歌？何等恩有此人救主，扶我罪孽担我忧，咪呢度继续唱啦，你哋啊！啊，好中意呢首歌，百唱不厌，唱到而家咁老，我都信咗主好耐咯。啊，1977年信主，有冇人耐过我？一定有，应该有嘅，应该有嘅吓。啊，哇，咁耐我唱到而家，我都觉得呢首歌好唱系嘛？多少痛苦冤枉仇，未将万事真系带到主左前求。啊，另一节咧更加好，佢话我哋是否软弱多愁？千斤重担压肩头，有冇啊？你真系有啊！佢话但系主做我哋避难所，奔向嗰度呢位嘅主，能够为我哋乜嘢去解忧。所以今日我哋点样嚟对拎走呢啲嘅重担啊？所以有啲人话：哎呀，系要拎走啊 ！Time to let go！ 一只蝴蝶咁轻，绑住嗰嚿绳，点飞啊？你教我点飞啊？啊，绑住佢又唔甩得，咁点啊？你话咧，系需要乜嘢？需要人剪啊嘛，系咪啊？边个帮你剪啊 ？Time to let go， 讲又容易、啊，不如咁啦，我哋加多一个英文字母好唔好啊？呢、这个英文字母系乜嘢 ？Let go 就变成乜嘢 ？Let God， 哇，真系好精彩啊！我睇到呢个小小嘅卡片系咪啊 ？I cast all my burden unto your father, unto you, Father, because you care for me, and you what grant me the desires of my heart。 啊，呢位神就可以乜嘢？可以嚟到帮我哋 let go。我哋将重担交俾佢。头先嗰个诗篇咪咁讲啦。所以以后学习 let go 嘅时候咧，就要学习 let 乜嘢 ？let God。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乜嘢？圣经话咧，我哋将重担嚟到卸俾耶和华，因为咧佢抚养我哋，佢亲自咧叫我哋不动摇啊。啊，所以当主耶稣佢讲嘅说话教我哋唔好忧虑嘅时候，我哋就要咩进入佢嘅说话里边，系嘛？不要为明天忧虑啊！点解？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咁你话咁嘅人生好唔好啊？我唔系话唔使计划，呢唔好话唔使计划，我哋要计划我哋前路，系咪？但系你要忧虑嘅时候，哎呀，听日先算啦，系咪啊？你计划咗，然之后听日继续做咯，啱嘛？所以有啲人话呢三个字咧好，呢三短句咧好有意思，一齐讲佢系咩？昨日要感恩，今日要努力，明日要交托。哇！如果系咁样走人生嘅天路嘅时候，我想请问系咪好爽啊？好爽喎，系咪？第二方面，走天路嘅时候，好多嘢缠住我哋，乜嘢缠住我哋咧？佢话就当放下各样嘅重担之余，佢话脱去容易缠累我哋嘅罪。第二样嘢系咩？就系脱去前罪。呢度好现实，话俾我哋听，罪真系乜嘢？缠累我哋走天路。我哋人生经历过好多，系咪啊？未信主嘅时候，呢啲已经令到我哋人生好苦啊，好劫啦，系咪？但系我哋信咗主之后，会唔会仍然都有呢啲嘅罪过啊？梗系有啦，系咪啊？神俾我哋一个新嘅生命，系一定系新嘅生命喺我哋里边嘅。但系我哋仲有肉体啊嘛，系咪？仲有罪喺度嚟搞扰我哋、试探我哋啊嘛。啊，罪嘅权势就控制唔到我哋噶啦，因为我哋已经系属于神啊嘛，属于义者啊嘛，我哋有呢个义嘅生命啦嘛。但系我哋还有旧嘅肉体喺当中，我哋唔可以吉死自己噶嘛，我哋仲有七情六欲噶嘛，系咪？我仲有咧呢啲嘅试探啊，一样有嘅。所以我哋仍然都面对呢啲嘢嘅时候，有时候唔得嘅时候，我哋就点啊？失咗手咯，系咪？又控诉自己咯，又咧又咩啊？同人嘅关系又唔好咯，一个自私，一个贪心，一个发脾气，一个妒忌，我哋就已经人同人咧闹翻。搞到我哋咧，真系走呢条天路嘅时候，我哋走得好辛苦啊，系咪啊？喺我哋侍奉当中，其实做事咧系唔难嘅，对人就难。侍奉我弟兄姊妹同唔同意啊？我相信我哋个个都头都岌甩啦，系咪啊？啊，真系系啊，处人系最难嘅啦。所以圣经话咩啊？罪会缠累我哋，这个缠累佢用呢个字系缠累，咩意思啊？好似渔网啊，那个原意系网啊，网住我哋啊。搞到我哋即系好似甩唔到咁啊！因为渔网，因为网住条鱼嘅时候，真系嗰啲真系箍住佢噶嘛，系咪啊？咁呢个同我哋中国个古字系好有吻合嘅，因为点解《说文解字》嗰度话呢个罪咧从网从飞啊？呢个网网住两个背对背嘅人，即系飞啦，即系唔啱眼，即系唔对嘅嘢啦，系咪啊？哇！你话我哋人系咪时时都系被呢啲网住啊？唔啱嘅嘢网住我哋，控制我哋啊！特别我哋人类咧有咩啊？啊，有好多嘅罪过啊！成日话啦，如果将你嘅心咧，即系试下点一啲嘅污点上去嘅时候咧，你知唔知你嘅心同我嘅心本应系红心，变咗咩心啊？你啲识讲啊？真系黑心噶，所以我哋闹人黑心系冇错嘅。不过你闹人之余，指住人哋嘅三手指系指住自己嘅，即系换句话讲，你同我都系天下乌鸦，一般黑一样黑嘅，系咪啊？真系噶。这个我这里点上去的时候，我试一下。本应我可以讲报道会的，不过我给你看看我们的心是怎样。每一样东西没有重复的，而且那些罪过不是大罪，我这里没有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嫖赌饮醉，这里全部都是小的罪，每一样东西没有重复。但是你和我会不会犯重复的罪？贪心几多次？由细到大一次贪心一个污点，点上这个心，只是这一点已经是污变咗成咩啊？黑心噶啦，系咪啊？所以，哇！这个罪好似乜嘢？网咁样网住我哋，追住我哋啊！啊！而且个形容系乜嘢？佢系容易缠累我哋嘅罪。你话罪容唔容易缠累我哋啊？即系容易到不得了啊！佢话所有情欲嘅事都是显然易见嘅。我哋又冇时间讲啦，系咪？但我哋一听个标题就好明白啦。你话有咩容易显而易见嘅罪？好容易睇到啫嘛，眼睛啊容易犯罪啦。你同我眼睛容唔容易犯罪啊？ 啊、你看这个阿哥就知道，如果你熟圣经就知道我讲什么了，所以有时候熟圣经听到就丰富一点，是不是？阿哥的犯罪是从什么开始？从眼睛的，一及到哇靓衫，一及到哇有些钱，不是多的，他就偷了，就连累全个以色列人会众就打败仗，你说多惨，是不是？我们的眼睛很容易犯罪，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眼红，有时候我们眼绿，是不是？你明我意思？ Green eyes and red eyes， 你明我意思？是不是？哇真的太容易了。我哋仲有咧，人容易发嬲啊，太容易啦 ！bang 就打张台系咪啊 ？bang 就踢张台系咪？我同你都有，所以真系好容易噶。我睇过一段新闻就系咁啊，一个美国嘅人真噶呢、这个啊，佢肯特喺呢个 Kentucky 呢个州咧，为咗食早餐同家人争吵，就开枪打死五个人，你话几惨？好简单啫嘛。嗱，太太呢个早餐嚟话冻，但系点不知等佢食嘅时候冻咗，佢 complain 喎。啊！然之后同太太闹交，闹得嚟咧动怒啊！动怒嘅时候打佢太太，佢太太咪走咯。走嘅时候佢咪追咯，追到火滚嘅时候咧，拎埋支枪去追咯。然之后中招 ，bang 就打死咗佢。点知佢嘅继女追上嚟嘅时候，睇咩睇 ？bang 打死埋佢。跟住有三个途人，睇咩睇 ？bang bang bang， 五个人啊！你话动怒可唔可怕？好可怕！你同我容唔容易动怒啊？太容易啦！仲有咧，我哋舌头容唔容易犯罪？唔需要讲啦，系咪啊？仲有咧，我哋嘅心思意念咧更加容易，所以三个字点办啊？点办啊？呢啲嘢前累我哋走天路，但系感谢主，一齐读罗马书第八章一至二节。所以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耶稣明知我们会犯罪，未信主之前会犯罪，信了主之后都有机会会犯罪，不过要时时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他说我不被定罪，我不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义人，因为神将这个义的生命给我。不过我现在暂时软弱了，我选择了犯罪，或者我来到被引诱了犯罪的时候，快点用这个爱的更新，就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个救恩的更新，这个就是道。所以我们要什么？再一次求神将他生命的灵的律，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到去发动，使我们能够自由，知道了我们其实已经自由了，我们不再来到去被这些罪捆绑的时候，我们宣告你没有办法控制我，是我控制不去碰你。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很想告诉我们，你要脱去，怎么脱啊？真的不是靠我和你的，要在基督里面的，待会会再讲。然后呢，打烂美好的仗奔天路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第三样东西，他说就当全心什么忍耐。这个字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你大厅有没有挂着这个横匾？原来我回到不少人挂的，你去探访的时候知道、因为为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什么海阔天空，重不重要啊？真系几好喎、听落去、所以好多人挂过呢个字、有啲人就挂喺车咯，哇！你超我速，爬我头 ，cut 我线，嬲唔嬲啊？好容易嬲喎，所以耐唔耐见到人啲举手嘅系咪啊？哇！你都好激气啊嘛，可能你唔系你激气，人哋激气嘅时候，你闹话你嘅时候，你又就激气啦，系咪啊？所以要咩忍咯，系咪啊？周围挂啊，厅又挂啊，书房又挂啊啊，忍人气我时我不气，我气我咩？我咧若气死时咧中他计，要是气死无人替。想想还是别生气啊，就几有意思喎！呢、这个横额系咪啊？人哋踩亲你嘅时候，对唔住，对唔住，我背脊晾亲你嘅脚板底，你系咪咁啊？哇！即系如果唔系，即系可能大打出手未定，我唔知道。哇！呢、这个忍要唔要啊？你净系忍我讲到哇咁长气，有忍啦、啊，系咪啊？都要忍啦、啊，有时候牧师我唔系话你啊，牧师长气讲道咁啊，都要忍啦、啊。今朝我另外一堂道六点几钟讲啊，哇，都要讲咗成个几钟头，另外一堂啊，我由六点半到而家，你知唔知啊？冇停过，三堂聚会、四堂聚会啦、哇，要唔要忍啊？ 我知道忍哦，我唔系成日咁嘅，今日啱啱就啱啫，唔使惊啊！唔系你话啊，唔好请洪牧师啦，又费事乱噏啊，啊，因为讲得攰嘅时候就会乱噏噶啦嘛，系咪啊？啊，好彩而家有 PowerPoint 帮住我，我睇住佢，而家冇 PowerPoint 死噶啦，不过唔紧要，有手机啊，好多方法嘅 ，OK， 要唔要忍啊？太忍诶，实在需要，忍要唔忍你老婆啊？唔使出声啊，要唔要忍你老公啊？亦都唔使举手，哇！要唔要忍细蚊仔啊？几廿岁仲要忍，梗系要忍啦！我仔都成三十几岁都要忍嘅，系咪啊？冇得唔忍嘅啊！真系好多样嘢要忍嘅啊！但系感谢主，圣灵所结嘅果子，其中一样嘅成分系乜嘢啊？忍耐，又翻翻去神嘅灵嗰度，又翻翻去呢个救恩里边，系咪啊？好多嘢都要忍耐，系嘛？所以圣经话我必须忍耐咯。呢波罗书第十章嗰度就前面再讲啦，佢使你们行完上帝的乜嘢旨意啊！哇，呢、这个忍耐实在太重要，因为喺我哋人生里边太多嘢要忍啊，处人要忍啊，处事要忍啊，处患难要忍，受苦时要忍耐。哇，即系要讲啊，即系堂道都得啦，系咪啊 ？OK， 但系尤其是末世嘅时候更加要忍，因为末世嘅时候有许多人跌倒。而家唔系讲紧啲未信主啊，佢跌倒梗系讲讲基督徒噶嘛，系嘛？未信主嘅已经跌倒啦，系咪啊？彼此含糊，彼此含糊啊，彼此咧对啲咩啊？真系爱心嘅冷淡，真系。你睇下教会嘅时候，真系冷漠咗好多，系咪啊？疫情一嚟嘅时候咧，令到我哋都隔住啦，又冷漠咗咯。所以希望我哋复兴教会，热翻多啲，好唔好啊？平安堂前面。走前面的路要热翻多啲啊！我哋系啊，面对好多事，我哋真系冇办法唔忍啊！所以耶稣话你系啊，你要忍耐到底啊！呢个好紧要，系咪？所以我哋要学习咩啊？耐性咁等候佢翻嚟，呢、这个就系咩啊？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学习同埋教训，全心忍耐，放下重担，脱去前罪，全心忍耐。想问你哋容唔容易啊？个个都零头啦，牧师都零头啊，咁点算啊？咁点算啊？感谢主，仲有第四点系最重要嘅。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净系读第二节俾我听，一齐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帝宝座的右边。哇！呢一点实在太重要了。是什么？仰望耶稣。记不记得那三点讲什么？第一点是什么？放下重担。第二呢？脱去前罪。第三呢？全心忍耐。但这三点的关键就是第四点。一起再讲一次什么？仰望耶稣。我们怎么走天路？我们怎么走天路？真的要仰望耶稣。什么叫仰望耶稣？你睇多几多译本，咪明白多啲咯。嗱，另外译本就系 looking to Jesus， 或者系 fix your eyes on Jesus， 即系话定睛喺耶稣身上。我哋要睇耶稣啊，啊睇耶稣好重要啊，因为头先我哋所读嘅圣经，我哋冇仔细去研究或者系去分享啊，因为佢话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就系耶稣啊。啊，呢个可以唔同嘅解释，但系只单一个解释就话耶稣救咗你，我哋凭信去得救嘅时候，开始咗呢个信心嘅路啊！呢条天路用信心走噶嘛？点样去完成啊？靠住你，靠住我得唔得啊？系唔得噶，靠住呢位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就得啦。因为佢完成咗救恩，佢仲要咩啊？将来翻嚟嘅时候，完成埋我哋嘅完全嘅救赎嘅救恩。呢、这个就系咩啊？呢、这个就系我哋嘅信心。所以今日走呢条天路嘅时候，我哋要唔要睇住耶稣啊？真系要睇住。当你几时觉得自己信心唔够嘅时候，你话唔使惊，耶稣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佢一定会乜嘢帮助我哋完成走呢条嘅天路，系更加嘅走得远啊！呢点好紧要。走赛跑个路唔可以系走一半嘅，尤其是天路嘅时候冇得走一半嘅，你死都要死到神嘅面前就啱噶啦，知唔知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这位耶稣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他忍受了羞辱，十字架的苦难，这些是最大的羞辱，最大的难处，是不是？这些是需要忍耐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耶稣怎么样？他忍受了。如果这一点你慢慢去默想，都有一段时间默想，耶稣基督的忍受， 的羞辱是实在非人所能够忍的，但是我们的主他能够忍得到，所以他就告诉你和我，我忍到我都会帮你忍得到，是不是？看着耶稣，我们几时很多时候不是看着耶稣的时候，那个苦难就来了，是不是？甚至我们这位耶稣圣经说什么？得胜了之后现今坐在上帝的右边，为什么？为什么要坐在右边，不是坐在左边？为什么不是坐在前边？右边就是平排的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嘛，圣父圣子同是神，同等同质同荣同尊，是不是？等等，他坐在右边更加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做我们的中保，是什么意思？当你来到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你觉得很苦啊，又放不到重担啊，又脱离不到罪的时候，你告诉耶稣，耶稣就在父神的右边，告诉父神听，你帮他吧。这个就是中保的意思，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说什么？我们可以靠着这位长远活着的耶稣，他可以在神面前长远活着来为我们代求。所以要不要定睛在耶稣身上？是要的。再没有一位的中保可以这样24小时在上帝面前 在右边，有能力，右边也是能力的意思，那来到什么？托住我们，帮助我们。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定睛看着他？所以今天我们定睛在哪个身上？过去五年你定睛在哪个身上？当然是王牧师啦，因为是你们的牧师嘛，是吧？所以昨晚appreciation 都冇俾个鼓掌佢，而家补翻得唔得啊？多谢。仲有啊，将荣耀归俾神，但系唔好忘记佢嗰一半先得噶。系边个啊？去咗边啊？我都唔知去边啊！喺后边咧，成日都系哇，好勤力咁作工，系咪啊？你真系多谢佢，尤其是几年疫情，你估好玩啊？唔好玩，佢一定要care 你哋，系咪啊？所以你定睛喺边个身上啊？王牧师啦，今日讲到定睛喺边个身上啊？我系咪啊？错。错，不是的，是定睛在哪个身上？耶稣身上。王牧师啱嘅，你找他啱，我不是说你不找他而找他，有些什么向他诉苦咯，是不是？他有这么多垃圾要装的时候，那又怎样？哇，太多了，师母给这么多你吧。所以师母有时候都受压的，是不是？好像刚才那个压力那样，只鸡那样，一年一年都未定的，我不知道。所以但是最终我们要找谁？找耶稣，好不好？然后我们定睛在哪个什么事上高？除了有时候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难处不是定睛在人，是定睛在事。做不到的时候，处理不到的，我们死缠烂打，你都不会仰望耶稣帮你解决的。有时候找一条锁匙，找都找不到，我说你祈祷吧，祈祷没多久就找到，抵不抵死？为什么不早点祈祷呢？找来找去，原来在自己的袋里面，你说死不死？是啊，好像我上个月去美国的时候，去到机场过去找拿这个 boarding pass， 死了，为什么不啱的呢？拿不到，这么久按不到，然后死了，我找部手机是不是顶错，一按死了，全身没带手机，吓到死了自己，因为最重要的手机什么都在里面，证件那些东西我都 scan 在里面的嘛。冇手机惨啦，嗰阵时又要入境咯，又要过关咯，哇！即刻要打电话，叫翻嗰个送我嘅弟兄啦，快啲翻转头啊！但系死啦，唔得噶嘛，又冇咁啊，而家冇电话，点打电话咧？啊，咁得意啊，机场冇电话噶，我问个 secure， 你冇电话，落翻楼下嗰个唔知 Seven Eleven 定咩店铺咧？哇，惨咯！嗰阵时点啊？祈祷啦，一行到 lift 口，系谂住搭 lift 都要揿落，要搵人借电话噶啦，谁不知摸个袋，咦？咩喺袋里边？我都觉得失晒魂了哇！所以定睛在事上的时候真是失魂的，不如定睛在什么？主耶稣那里，神啊，你帮我吧，帮我吧。圣经说什么？一起来读，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牧师，你说定睛，怎么定睛？经常看着有没有耶稣样给我看，是不是？思想他，就是定睛他。思想他的意思是什么？认识他，效法他，信靠他，等候他。因为我们这位神，我们认识他太少了。如果你认识他太很多的时候，你觉得要信心多一点。前那天我在一间教会讲，连续七堂都是讲认识神。哇，未讲完的，我如果你继续请我继续讲的。不是我有啊， 弟兄姊妹，在这位神太丰富了，所以你就算听到几十年道，可能还有得听的，有时候这道要更新的，有时候这道要深入一点去 deep 的。你知不知道这个 deep 这个字 deep 下耶稣好吗？ deep 下他讲的东西， deep 下他 的生命是怎样。这个就是思想，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看到耶稣怎样看的。因为耶稣看的是什么？前面的喜乐。他说因为我见到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他为什么要轻看羞辱？因为他看的不是目前的难处，他看的是永恒，就是天路尽头之上那个永恒的喜乐。所以说我暂时忍受苦难，为什么？为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信主他就喜乐，他的喜乐不是为自己的，他的喜乐是为你和我。这个就是什么？值得他这样来摆上他的人生，这样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甚至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忍受罪人顶撞，这种的真的为主来摆上，愿意来牺牲，完成神的旨意，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他够不够？认识他真的不够。我不知道你呢，我就觉得我都很不够，以至到我们有一个，当我们去信靠认识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免得疲倦灰心，几节的圣经，哇，真的很精彩。你和我有没有疲倦灰心啊？都有试过。你和我，但是有没有专心仰望主耶稣？可能不够。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再一次看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走。圣经怎么说？一起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你说是吗？得吗？放下重担，撤去前罪，全心忍耐，专注耶稣，得吗？得。刚才我所读的第一节就是答案了。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什么意思？很多人在我们前面已经走过这条路，打过这场仗，守住这个信仰了。有很多人多成点啊，回去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知道了。他是说前面第十一章的人全部都是走天路的人，全部都是这个为信仰打仗的人。你慢慢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哇，我那些事啊，鸡毛蒜皮啊，我所面对的难处重担各样东西鸡毛蒜皮，我不是夸张的。给一点点的例子你看看、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有些妇女得回从死里复活的亲人，但也有些人忍受了酷刑，不肯接受释放，为的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姊妹，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死，他们披着羊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困就穷乏，遭患难，被虐待。够不够啊？你有哪样要及他啊？及这些人啊？我很惭愧，一点都不及。你说你为主摆上很多，想想这些人啊。你说你走天路很辛苦，想想这些人啊。你说你真的牺牲很多，想想这些人啊。所以第三十九节很激励我们，很激励我。第三十九节说什么？一起读。所有这些人都藉着信得了称许，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是不是啊？做了这么多事都没东西得、你还要做，你还要侍奉，你还要跟随主，你还要见证主？ No， 但是不是。圣经说这些人因着信得了称许，被神称赞。虽然他未得着，但是他仍然面对这条天路，他知道我有盼望，有将来，有永生。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来对奔天路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同样这样奔天路呢？给我们很多鼓励，是不是？所以平安堂的弟兄姊妹，来紧个不敢说35年了，好不好？十年了，我们来搞一搞动，好不好？让我们就好像我昨天那个祝福一样，同心合意见证基督， 复兴教会，点啊？嚟到可以咧荣耀真神。呢四点记住好唔好啊？好细好用嘅，放下重担，一齐讲，放下重担，脱去前罪，全心忍耐，仰望耶稣。我迟咗少少啦，不过都一齐祈祷。亲爱主，感谢你，短短嘅几次圣经太宝贵啦。你嘅路卜讲得好快，唔知道我哋可以吸收几多。恳求主啊，俾我哋谨记一样就够啦。定睛耶稣，专注耶稣，奔天路。我哋软弱嘅，叫我哋起嚟；我哋好攰嘅，加重新得力。我哋咧有灰心嘅，主啊，重新俾我哋有信心。主啊，俾我哋不疲乏咁走呢条天路，唔被困扰，唔被你拖累，使我哋能够可以咧走得爽。好似保罗话：美好嘅仗我哋打过啦，当跑嘅路我哋跑尽，所信嘅道我哋持守住，将荣耀归俾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请主席。